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爱那么绵，那么绵，管命运设定要谁离别，海岸誓约让人留恋，总是美得越蜿蜒。我们太倔强，一天都不忍再反对。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喜迎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二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来关注电视台的新闻整点听。第29届里斯本国际旅游近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国际会展中心闭幕。作为葡萄牙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旅游展会，本届里斯本国际旅游展吸引了来自中国、古巴、多米尼加等国的近1200个城市和企业参加。贵州规划在大射电望远镜 FAST 中国天然景区投资约50亿元，打造13个配套旅游项目，将望远镜所在地打造成天文科研、科普旅游和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三河市第5届健康休闲旅游文化节暨大石各庄第12届梨花节，4月8日早上的8点开启百年梨园古风音乐盛会。本届梨花节特邀汉服走秀、民乐演奏、古风歌曲助阵，以百年梨园为画布，为您呈现汉唐风韵梨园盛景。活动当天，所有着古装民族服饰、特色服装的38周岁以下女性和1米4以下儿童均可免费入园，并可免费参加梨花宝贝选拔赛。一等奖一名，奖励价值3000元的华为 P9 手机一台；二等奖两名，奖励价值2000元的泼墨丝巾礼盒一套；三等奖三名，奖励价值1000元的2棵百年梨树运养权一年。优秀奖20名，奖励价值80元的折叠双肩包一个。关注三河旅游微信公众平台，朋友圈转发梨花节相关的活动信息，并集赞28个，可获价值58元入场券一张。活动当天现场兑换，免费进入梨花节现场。4月8日早上8点，燕郊镇大石各庄村百年梨园，我们不见不散。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体味1033情感纪念册。 9点正好，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森。今天的第一首歌会跟你听到凤飞飞的《今夜为我停留》。 今夜为我停留， 留，怎么能就让它走？如果要爱情能长久，从现在到永久，不再是天边的彩虹，刹那间消失无踪。如果要爱情能长久，不是片刻的寄生，不再是一个难圆的梦。今夜为我停留，今夜为我停留。 出现的不是屋顶的灯，总是被你的画面占据我所有视线，一直到我深深入眠。翻开日记，上面第一页是你，就在夕阳下说梦想的表情，看你灿烂的侧脸，心底坚定的誓言，要守护你到永远。朋友总给我一个理由，要我别再为你难过，他们只是不懂我太多爱上你的理由。其实我一直默默在你的身后，每次深夜都会数着星星找你的星座，担心每次我把你数错，忘了

还是什么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它，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明明白白。 张宇的这首歌《雨一直下》，随后继续听到光良跟范范范玮琪的《好寂寞》。说到范玮琪，很多人会觉得他是人生的赢家，不管是爱情事业都是非常非常顺利。而光良呢，当年从无印良品解散之后，也有不断的在做自己的音乐。今天听听看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好寂寞》。 我愿用真心交换你，偶尔分到你一点关心，算你不能完全属于我，我也愿意照顾自己。有时爱就是那么紧，要怎么也想不到，想不到我竟如此的为你执迷，也想不到我只要一刻不见你就无法呼吸。

永远捉拿住着你归人。 欢来北京，你可别喝太多酒，不管你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欢来北京，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 我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不朽的便衣，呼唤城门开，眼中还 生的这首歌《北京一夜》，随后听到今天九点的末尾作品，这是周慧带来的《我看见的世界》，发行在2013年。而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整点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待会儿接着回来。 也许我曾经坠落，也许我受过折磨，有些什么已经错过， 告诉自己不要想得太多，一切难把握，可我们不能脆弱，总有什么可以挥霍，告诉自己过得还不错，不相信渴望变了传说，不相信人人都寂寞，你说过为爱而活，你说过未来要天空海阔，就算世界残破，春风吹过，原来忘了越来越飘过，我可以为爱而活，也可以一手把束缚摆脱，就算岁月沉默，思念掠过，忽然想起多久没想过美好生活。 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品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23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第五次廉政会议上说，要通过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建立规范政府权力责任的总台账，今年要抓紧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检权过程能检则检，除涉及重大安全和公共利益的事项之外，行政审批事项原则上都要依法依程序取消。外交部长王毅近日表示，最近韩朝半岛局势再度升温激化，对话只要还有可能就应当抓住，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放弃。国际方面，由于美国驻新西兰大使馆不予配合，导致一起使馆工作人员涉案的调查无法继续，新西兰政府近日将这名美国外交人员驱逐出境。新西兰总理比尔·英格利希20日说，美方拒绝放弃此人外交豁免权的行为令人遗憾。日本与俄罗斯20日在东京举行两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会谈，双方同意在朝鲜核岛问题和反恐等方面加强合作，但领土争端问题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还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反导系统表示担忧。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三河波士智达奔驰 4S 店1周年庆典火热开启，置换分享多重好礼，金融购车月付低至338元，进店即送3000元装饰券，贵宾热线0316372588888。 三河珠宝城百泰首饰超级黄金节，即日起至26日，百泰黄金全场买11克送1克，多买多送，年度感恩回馈，超多精彩活动尽在三河珠宝城。 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人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睡过多少空，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

1033，1033。 要装修想靠谱，还想要大礼。 美的你 咋说话呢？ 我是说美的你装饰，80平米豪装工程价13万，现在只需8.88万。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一线大品牌，装修还送大礼包， 电器礼包、装修礼包、材料礼包，三重大礼全给你。 装修好选择，北京美得你， 燕林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得你装饰，0108084-1567，8084-1567。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舒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回来，要跟你分享到这一位欧德阳的上弦月2004版。说到欧德阳呢，他有非常多经典的脍炙人口的歌曲，而当年出道呢，他的声音也是被大家认可，而他父亲当年是极力反对他出道的，所以之后他的经纪公司就答应他的父亲说帮他改一个艺名，所以欧德阳并不是他的本名，而后来也没有曝光他的照片，而就是在这样没有太多宣传的情况下，他的专辑卖得特别好。接下来要听听看上弦月2004。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环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心有飘没有贴，风风跌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下雪一夜，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可是否已经看见上雪一夜，它慢慢地变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让它慢慢地缺，慢慢越，变了有情人不近深远，缺成我最孤单的想念。 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阿桑的《我不想》。说到阿桑呢，有留下非常多的一些经典歌曲，像叶子，一直很安静，唱的这种非常悲伤的情歌。今天要听听看他的这首作品，叫做《我不想》。 望着墙上的钟，时间不停转动，已经过多久？说再联络都没联络，我很好奇你是否偶尔会想我。如果能习惯面对寂寞，我就不会那么的执着，还不停的痛。我不想再想你的笑容，我会痛，痛不痛？我的心在跳动，喊着说他要自由。我不想再想你的温柔，多温柔，也不许我世界会帮助我换一个梦。

双高跟鞋，火腿蛋的奶茶，昨晚说的梦话，办公桌上的灰尘，烦恼还在昨天，今天重复昨天，星期六一个约会，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这天上真明天，能把所有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过一天算一天，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清雅人的童话，南瓜马车城堡，彩色亮片白山，原祖用的背包塞满历史漫画，总有一天去流浪，稚气高的公主离开童话的泡泡，决定去闯一闯，人海茫茫，一切都是想象，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一低头一眨眼，不用说我通通了解，拍拍手转一圈，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 陈绮贞最初的起点，当年开始在垦丁卖 demo 的时候，他就已经坚定了自己的音乐道路，随后在自己的音乐道路上呢不断的前行，他的音乐风格很难去被所谓的主流市场或者说非主流音乐市场所规划他，所以一直到现在独立音乐人当中有一个闪亮亮的名字，就是陈绮贞陈老师。接下来会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这是神秘华的再见了最爱的人。今天就到这，感谢收听，小号明天见，拜拜。 弥漫的烟雾中，我看到你那张忧郁的脸，你说出什么样的理由把你与我告别，是朋友啊，是恋人啊，还是心底最爱的人，你松开手后转过身去，让我忘了带着青春的迷惘与冲动，让我引导你，寂静的夜里我们跳舞吧，忘掉你所有伤悲，吹起那忧伤的布鲁斯，和你是我最爱的人，只是你不愿意相信爱情它有一天会老去，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所有快乐和悲伤的源泉啊，再见了最爱的人啊，最爱的人啊，你是我紧紧离去的一生啊，

就努力治愈它。掩饰悲伤不是豁达，再多快乐都是虚假。